至今世界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又路口